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 北京时间晚上7: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这个留言互动了。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和音频的回放，我们都会在每期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上，欢迎大家随时点播。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郝翔海和腾鑫，欢迎二位。哎，给大家再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我是配音演员郝翔海，大海。 大家好，我是腾鑫。 瘦身成功的腾， 是这个瘦身成 大海也瘦了吗？ 对，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的海哥瘦了多少斤，我们的腾鑫哥瘦了多少斤，其实都是比较令人惊讶的一个数字。而且其实前两次腾老师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弹幕里说嘛，说腾老师这个瘦身的方法绝招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节目最后有一点点时间的话，可以来做一个这种瘦身分享专题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好 的。所以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言归正传哈，要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上周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款游戏，这款游戏叫做《恋与制作人》。那因为这款游戏里面的四个男主角可以说是天赋异禀，有能够掌握时间的，有能够操控这个风场的，还有这个具有绝对吸引力的，所以也是就是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尤其是很多这个女性的粉丝呢，就是小伙伴们都会管这四个男主角叫做老公。所以呢，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面就已经掀起了一阵狂潮，就大家都在朋友圈里纷纷扬起了老公。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朋友圈里面出现了一片绿色，被绿色占领了。没错，就是一只绿色的小青蛙。一款叫做《旅行青蛙》的放置类游戏是突然的蹿红，也是受到了很多玩家的喜爱。然后大家纷纷表示说，自从玩上《旅行青蛙》，找到了一点当妈的感觉，找到了一点养娃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旅行青蛙》这款放置类游戏，以及除了《旅行青蛙》之外还有哪些值得一玩的放置类游戏。其实在聊正题之前呢，还是想先问我们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两个作为男性玩家，平常会对像就是《旅行青蛙》这种小游戏，小小的放置类游戏会感兴趣吗？会玩吗？ 其实也会，其实也会，相当于是那个手机游戏嘛。像一般对我来讲，其实像我是一个就是玩游戏比较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相对来说，手机里边会放这么一两款这种，就是随时可以拿起来可以放起来的那种，就是占用一些碎片时间。对，因为你不可能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好的好的，因为不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就是主机啊，或者说是掌机啊，但是。比如说就像其实就像最初期的时候那些偷菜啊，对吧，就是你差不多时间 OK 了，你点开点一点就很开心，这种对，你会玩。 那腾鑫呢？ 我其实平时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嘛，所以说很多手机游戏啊，包括 Switch 啊，都放在那边，就很久都不会玩嘛。那这个游戏出了之后，其实我是在就是很多人都还没有这么大面积在玩的时候就玩的，正好是 朋友圈还没有被绿色占领的时候。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有朋友说有这么一款游戏，我说怎么了？他说这游戏太佛系了，这个比较适合你， 就是比较修身养性。 对对对，然后我就每天我觉得哎是挺佛系的，然后每天打开看看，哎，干嘛呢？怎么样呢？就这样玩玩， 就它不会占用你生活中的大 部分 时间，但是你会在这个游戏里面收获一些怎么说，就是非常温馨的那种快乐，是不是？ 对， 不知道两位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有点事情去惦记，对，就挂念嘛。对， 所以看来我们这个旅行青蛙这款游戏算是老少咸宜、男女通吃啊，非常火的一款游戏。那也非常欢迎通过 FM 98.2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以及通过 B 站还有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随时给我们发来弹幕，跟我们交流互动，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大家玩过哪些比较好玩的放置类游戏，或者说您玩旅行青蛙这款游戏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哈，养娃的经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同时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67569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11，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号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腾鑫和郝翔海，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刚刚我们提到说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放置类游戏，尤其是最近非常火的一款放置类游戏叫做旅行青蛙。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既然两位都说了现在也是为人父的人了，是不是？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养青蛙。刚才那个唐老师已经说了是为什么入的坑，是不是？海哥是为什么入的坑？什么样的？是因为周围都在玩吗？ 对，其实相当于是我也是蛮早的，因为就是看谁在微博上发了一条，然后觉得还挺，因为他这个制作组之前做过猫咪后院嘛， 是的， 对对对，然后猫咪后院我也玩过，对，然后就是挺萌的，对吧？然后家里也养两只猫啊，对，然后后来相当于是感兴趣之后就下了一个，感受了一下，但由于日语也不是特别好，看不太明白。 不要谦虚，不要谦虚。 真的看不太明白。但是 原来海哥也是这样的，我以为只有我们这种，是看不懂的。 唐老师日语还是可以， 一般。 但是就是好就好在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一块地，收一收菜，对吧？收收叶子，然后买买东西，孩子就出去玩了，然后其实之前一开始刚玩的时候，我发现就可以氪金，可以花钱。那我在想啊，就是 露出了邪魅一笑。 对对对，我在想啊，就既然是养孩子嘛，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比如说上午先首充了50， 哇，50， 对，就是叶子是25,600， 对， 叶子对，然后充了50，然后把一些什么吃的呀，然后那些帐篷啊，该买都买了，结果这孩子呢就出门就没有回来过，可能是由于是就是可能点到什么，就带上了很好的装备啊什么的，就当时我记得出去了4天。 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就感觉是这游戏是不是坑我？我充了钱之后这哥们有钱骗一波走了就不回来了。但是好就好在就是，当我对这个游戏几乎有一些说不太想玩的时候，回来了给我带了满满当当的东西，就是那个就是 特产， 对对，什么就是日语怎么说？ 欧米亚给。 然后还发了很多这个照片回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孩子还是很良心的嘛， 还是很孝顺的嘛。 然后就时不时的在，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相当于是录音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特点，当然这个就是说也是开个玩笑话，就是 所有配音演员都没有时间抽一根烟。 嗯， 因为一旦你把烟点上，他就啊进棚了。但是呢，你可以有时间掏出手机收一收菜， 嗯， 对吧？所以说这种游戏对我们来讲，尤其对我们这种工作特殊性来讲，还是挺好的。 特别适合声音演员在这个配音的间隙 对 做一个消遣。 对， 嗯，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叫这个爱斯基摩校长，他一直在刷屏啊，问说海哥什么时候可以听到那个工作室出的特别有名的那个广播剧叫做《怒放》，一直在问。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不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会一直刷屏。 回到这儿了， 三十秒钟的时间来解释一下这个话题，好 吧？来吧， 这样、 啊、总要面对对吧？ 总要面对， 不用五个字来说。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啊！ 这话说了很多年了。 校长，我们海哥已经放话了，说一定会有的， 对对对， 所以要多多期待一下这部作品的诞生，好不好？ 对对对。 嗯，那说回到我们这个旅行青蛙，我想问问，就是因为最开始我们知道，在进入界面的时候，你要给你的青蛙起一个名字，两位给你们的青蛙都起的叫什么名字？ 陶老先说， 我起的比较 好谦让的， 比较奇怪，我起的叫尼莫， 尼莫。有什么？ 为什么呢？就是小丑鱼吗？ 就是对啊，我 长相是吗？ 对，反正就是对，就是来自于这个海底，对对对。 嗯，那海哥的 我的叫就是日语太阳怎么说？太阳。 啊，太阳 啊，太阳强就是太阳将 啊， 太阳。 所以你看，这就叫望子成龙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像一个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所以你们起的名字都不如我返璞归真， 是吗？ 我的名字叫做娃娃， 可以可以， 好， 特别好，特别 是个特别好的名字。因为开始你知道，就大家都会抱着那种。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玩下去。既然让我起名字，那我就先随便起一个好了。 嗯、 然后起了那个娃娃这个名字就进去了，结果发现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我也是跟那个大海是一样的，属于微课党、 嗯、 啊。 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旅行青蛙》特别火的那一段，就大家都在网上说你的青蛙可能会就出意外的，会出什么类似交通事故这种， 啊、就是一些恶搞的一些图片。 哎，对对对， 对。 但是最开始大家颜值早也没有说他、 嗯，对对对， 对也没有说他是恶搞，而且还会有那个配图，配图就是那个娃娃，你知道吧？就躺在路上，然后一 车 是 身上 的车轮的印子， 对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想，坏了，那我这个还没有给他配上最就是高级的那个铃铛。我说那这要不还是给他配一个吧，然后就开始了这种微氪之路、 嗯、 但还好就是我及时抽身，就是氪过那一次之后就没有再氪过了、 嗯、 现在感觉我的娃娃还是就是活泼健康又可爱的在出去旅行的。其实刚刚我们聊的这么多都是属于我们玩旅行青蛙这款游戏的感受，包括我们弹幕当中有小伙伴说这种放置类游戏真的超级好玩，那对于没玩过的小伙伴来说它究竟好玩在哪儿呢？那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来讲一讲《旅行青蛙》这款游戏它大概的一个玩法， 嗯、 好不好？ 好、 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特别方便大家理解的一些图片，我们可以一边看着图片一边来说。我们先来看，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第一张图就是它的一个进去游戏之后的一个界面，就是我们先会看到一个小院子，在院子的一侧呢会种着那个三叶草，其实这些三叶草也是我们这种战备补给的来源，我们要就是定时的去收割这种三叶草作为我们的钱，对，作为我们的货币，然后同时还要跟我们的娃娃起一个名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到娃娃的房间里面。你们会发现这个娃娃的房间真的装修就是那种 loft 的， 嗯，对， 虽然看起来非常简陋，但是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房间的挑高很高、啊、 对。 怎么样，这是很羡慕啊， 羡慕 可以盖录音棚、啊、 可以、 哎、这职业病又犯了， 对对对， 我们现在去就是到哪儿看、嗯、啊你这挑高可以差不多有6米了，可以盖一棚，就是这种心态。 那去好朋友家里逛的时候是不是也先看你们家这隔音做的东 西？对，会 都会注意、嗯、对，职业病。 其实我之前因为我有同事他们也是就是做这种声音相关的工作嘛、 嗯、 他们可能也会在家里做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好像还是会就专门把它做的隔音， 对对， 是的 对，会做的。 我家里就装过，对、 嗯、 就我每次这个就搬新的地方都会装一下、 嗯、 因为方便随时录音嘛， 录东西就可以。 对， 果然是敬业啊，敬业不管是在戏里戏里、嗯、这样的。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旅行青蛙，嗯，刚刚给大家看第一张图，我们看它里面就会有这种什么衣帽架呀，还会有一张桌子，然后也会有娃娃，如果在家的时候，它的帽子也会挂在一个挂钩上。那在二层就是它休息的一个地方。 我们再看下一章，下一章的时候呢，就说平常我们的娃娃会在家里面吃饭呀、看书啊、做手工啊、写手账，我不知道这几种情境你们都遇到过吗？ 都遇到过， 已经都遇到过了，是不是？ 对， 我发现我的娃娃很少写手账，我觉得他一定是跟他妈我一样，是非常懒惰的一种。 你的娃娃是不是经常磨那个？ 对， 磨那个。 你们会发现磨那个木棍儿，就削那个木棍儿，会一削削一个小时，我不想。真的是， 然后眼神特别特别的专注，一直在那削。 而且看书的时候，它会出现两种情景，就是他不困的时候是在看书，困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点头。就这一点小细节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游戏组还是非常的用心的。 对， 是的。我们再来看下面，那我们这个游戏主要呢，其实就是刚刚说了，收集三叶草，它是作为货币。作为货币，我们来干什么呢？要给它买几种东西。首先就是吃食。你看这个人生在世，这个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个吃食也是有很多种选择的。包括我们既然说了旅行青蛙，那他们在野外就是住宿的这种帐篷啊，包括什么碗呀、灯啊，也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食品是消耗的。就是吃一次就没了， 对。 但是其他东西是买完之后它就会一直存在的。 所以我也是我们这氪金党为什么大手笔上来就上来就高配，是不是？ 上来先买那3000的零啊。 哎，但是你们说那个3000的零有用吗？ 它好像因为我看不太懂啊，但是好像后来看攻略上是提到说是可以提升一些几率去，比如遇见朋友啊，或者说是能给你多一些，就说白了，这跟就跟抽卡是一个意思嘛，只不过它这个是照片，它可能会有那种全家福的，就一堆小田鼠或者一堆这个蝴蝶， 会有和朋友合影的那种， 高一些， 对， 相当于抽卡里面的 SSR， 对， 相当于 是的。再来继续看，就是不同的道具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那至于什么样的道具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不妨那个辛苦我们的腾心打开一下手机，帮我们翻译一下好不好？大概帮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稍微准备准备哈。我们先继续往下说，那当这个就是他的什么战备物资，就是吃食还有帐篷还有一些这个幸运铃都备齐之后，他就可以出去旅行了。就像大海说的，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纪念品，也会给我们就是拍来很多很多的明信片。我不知道你们就是 SSR 多不多？ 其实没有，我的就是那个小太阳就比较寂寞，永远是一个人出去玩， 永远是独行侠是吗？ 前两天遇到了小蝴蝶 啊， 对，但是之前都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人。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和导播老师，因为我们有一位导播老师也是特别有爱心的一位老师，他也特别喜欢玩旅行青蛙这款游戏，我们还交流了一下，发现我们遇到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小蝴蝶。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带的道具会让他更偏向于某遇到某一类的朋友。 对 对, 对， 所以我现在好想遇到他们说的那种小，就是 小螃蟹啊， 对，小螃蟹，小螃蟹我遇到过一次，还有小田鼠之类的，非常想遇到。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就大家就是这些玩家们在网上抛出来的他们遇到的 SSR 的合影都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欣赏一下啊。这个就是哇就看着就是非常 SSR。 对啊，这个 就一大堆人。 是的。再来看下一张。这个好像是在一个 从来没见过 哦。 对，这个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店铺里面，会发现那个这个仓鼠好像是一个老板的样子。这个也是非常好。哇，这个是什么蛾子吗？ 应该也是。对， 这种现在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小伙伴，不妨打开 B 站漫游汉饭店的直播间，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旅行青蛙当中的 SSR 合影了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下面一张，这个就是小蜗牛、小瓢虫，还有这个，这是什么？泥鳅？ 应该是阔鱼之类的。 不太清楚。 还真不是阔鱼，这是那个感觉像是娃娃鱼那么大。 总之是一只，就是应该是在水边的某一种东西。还有这个就是小螃蟹。 螃蟹。 我遇到小螃蟹，它的头顶也一直都带着这个降温的。因为我在想，就是它是不是，就我当时是在草丛里遇到它，它头顶上就是盖了一个这种小包袱，我就觉得哦，是不是因为温度太高了，所以它要给自己降降温？因为你会发现螃蟹的色儿已经变了，有一点，对，有一点悲伤。还有这个，就是他们好像在过冬，在准备他们的那个松子，类似就是松子、蘑菇这些东西。 天哪，这些照片我都没见， 没有。 是的，还有这个。最后会发现啊，也是一个在洞穴里面，看来在想要这张图的话，一定要有灯，但是边上会放那一盏灯。再看下面一张，这个也是在洞穴里面， 你看那个娃娃的嘴角还有吃东西的渣， 嗯， 所以他真的作画是非常细致的，就是会勾起你那种爱护宝宝爱护娃的那种心情。嗯啊，下面哎呀，不剧透了，剧透了。好，先看到这儿，看到这儿。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旅行青蛙这款游戏当中出现的一些 SSR 合影。那我不知道我们的童老师准备好了吗？ 好， 可以给大家 并没有。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那个性。 对，因为大家都不太明白， 你 可以瞎说。 不太明白，就是属于零分的，你属于五十分的。 其实是说他的这个下面这些解释吗？ 对， 就简单说什么是什么。 对，他其实就是简单的说他的一些就是这些东西它的一般的作用嘛。 它会分为几大类，就吃食那一类，好像有的是去很热的地方，有的是去很冷的地方，是不是？ 有的它是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叮，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小饿，他吃这个会比较合适一些，有的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算是比较轻食的这样的内容，他制作的材料啊什么的都会在上面写，他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对，他主要是都写的是这些东西，然后它的材质，比如说有的是用番茄啊，对，然后这个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拿这个可能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感觉到饿了回家了，或者有些是还可以去相对较远的地方。 哇，这个好纠结啊！作为为人父为人母，是愿意饿着点。 他有写，就是有的是比较适合在这个寒冷的时候吃的，特别好的，然后有比较热的时候吃的比较好的，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和那些刚才看的合影也有些关系。 对，有关系 的。 对对对， 去热的地方玩。 对对，都有关系。 这个相当于是好像有些场景是实景的，就是实景。直接就是给他漫画画的， 是 说像有些比如说北海道地区的，他可能会去寒冷的地方，会拿到几率会更高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有的放矢的去选择食物，就可以选择这种目的地了。 对， 包括他后面还会有一些灯和帐篷，是不是？ 对， 还有碗，我一直很好奇那个碗是做什么的？ 好像那个碗是那青蛙可以在碗里拍照 啊， 它可以在里 面。这个碗我这有这个、碗会乘船旅行的这个概率很大， 所以海边的东西可能会需要碗，包括我们刚才看的那种。 它我这找到一个类似于小攻略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像蜡烛，它就是会这个去探险。提灯，那提灯的那个就是会那个就是都会这样的，然后帐篷就会野营这样的，几率很大的，它都是会影响到这个，就是这个娃娃去干嘛的这样的一个 是的 东西。对， 因为我给我的娃娃买了一个紫色的帐篷，算是一个高级帐篷，然后我就收到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照片，就是他在帐篷前面就是收集柴火的一张照片，也挺好的，起码就是在外面不用晚上受冻， 是 啊， 有地儿住。 对，像比如说普通的就是 SR 或者 R 照片，就是在这个帐篷外边，SR 可能在帐篷里边了。 没错，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好你的道具是干什么用的，这样的话大家才有可能就是会收集到更多不同的合影，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合影是有几率是重复的。 对， 你可以选择把它保存，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删掉，但是作为我是舍不得删。 好像最多是能存60张。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张？ 我现在差不多有，它每一页是6张是吗？ 每页六张， 我有5页。 哇，那其实不少了，看来玩的时间确实挺早的，两位都算是比较早入坑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28，那我们上半场就是跟大家聊聊旅行青蛙这款游戏大概的一个游戏玩法，那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还会和我们的腾心和郝翔海来聊一聊为什么旅行青蛙会成为一款爆款的放置类游戏，除了旅行青蛙之外还有哪些值得一玩的放置类游戏呢？那我们稍后见。 顺心控股携牛栏山、鹏城、新源向首都人民拜年，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腾心和郝翔海，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到说这个在旅行青蛙里面，我们的蛙蛙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明信片，然后在这些明信片当中，很多其实是以真实的地标建筑为背景的。 对， 然后我们两位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几张嘛，就可以挑几张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这边其实还好，我因为我这好多都是 因为你的蛙蛙比较孤独，不爱去人多的。 其实上来这个大家这个都有的嘛。 嗯， 对，像 这张呢， 嗯， 比较都会 啊，对， 经常都会看到的。 这是那个名古屋， 啊，名 古屋，对。名古屋城其实我在2016年时候去了， 嗯， 就是真的是就按照这个一样的，对对， 只不过它画的会比较的这个水墨画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吗？ 你像这个，对，可能看不太清楚， 嗯， 那个青蛙在哪里？ 这是个什么？是个塔吗？我看不太清。 这是在这个京都。 在京都的什么地方？ 叫宇治桥这个地方。 哦， 对，宇治桥， 所以也是在关西， 对， 哦， 应该是， 嗯， 对。 其他的我看好像大家 还有很多地方啊，像什么就是关东啊，中部啊，它其实遍布日本的各个地方的， 所以其实变相的是就是宣传一下他们国内的旅游。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制作组还是挺用心的， 嗯 嗯，会把这些就是名胜古迹和这个游戏结合在一起。嗯，没错。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旅行青蛙的玩法以及我们会看到的一些 SSR。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刚才提到了在旅行青蛙这款游戏里面有很多食物，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食谱其实也是可以做出来的，也是可以自己在家做着吃的。 好像见到有一个人一个博主做出来了， 嗯，是的。然后我也是在网上找到了有两个美食博主，他们是把旅行青蛙里面的食谱还原了出来， 哦， 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做的好不好，好不好？ 好啊。 我们先来看，先来找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是绵羊料理。其实绵羊料理还是算一个蛮有名的美食博主的，他是还原了旅行青蛙里面最贵的一款料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最近绵羊盯上了养蛙界最贵的食物胡葱炸面包，外面酥脆，里面扎实，寒冷的时候吃格外美味。感觉现在已经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了，不论是身为人类还是羊类的我，都特别想试试这美味的胡葱炸面包。内馅部分需要准备的材料如下：首先把全熟的水煮蛋放进一个大碗中，用刮板细细切碎，加入大量的葱花和一大勺食用油，适量的盐和胡椒，胡椒能散寒，可以多加点，把它们搅拌均匀。如果你不吃葱，也可以换成韭菜之类的。接着做面包的部分，需要准备的材料如下：首先把所有粉类混合均匀， 接着把酵母放进温水中搅拌均匀，再加入蛋液拌匀，倒入混合好的粉类中，用厨师机、面包机或者你的双手揉到看不见粉末，然后包入冷藏过的黄油，直到出现有韧劲不易破裂的薄膜，在容器里磨一层油防粘，盖起来，温度30度，发酵50分钟，用手戳一下，凹洞还维持原状，不会往内回缩，就是发酵完成了。沿着刚刚戳的洞把面团切开，整成长条形，把面团分割成77克每个的小面团，然后滚成小圆球，盖起来静置15分钟，让面团膨胀松弛，接下来方便塑形。把面团朝四周擀开，边缘用擀饺子皮的方式擀薄一些，擀好后把有裂痕的一面朝内，放入适量的鸡蛋葱花，收口捏紧，把面团用手按压成扁平的形状，收口朝下，放在烤盘纸上，盖起来，温度30度，发酵50分钟。锅里放入适量的油，把油加热到170度，将面包的收口处朝下，放进去油炸，直到两面变成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滤掉多余的油。洋蛙界最贵的食物胡葱炸面包就做好了。瞧瞧这油炸的卡路里，当然很适合寒冷的时候。 哎，刚才说这个养蛙界最贵的食物就做好了，然后我们三个纷纷在外边说好过分啊。其实还有更过分的在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叫做小白便当的一个美食博主，他是一下做了4款旅行青蛙当中的便当，怎么样，准备经受美食的诱惑了吗？三个没有吃晚饭的人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一起去看。 好的，那刚才也看完了第二个食谱，其实因为第二个食谱是没有解说的，所以有的小伙伴可能特别好奇哈，就听收音机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我们刚才在干什么。我们刚才看了四款在旅行青蛙这款游戏里面出现过的食谱，那有美食博主是把它完美的还原了出来。那如果大家想看回放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刚才两个美食博主分别是这个绵羊料理和小白便当，当然您也可以看我们漫游汉饭店的回放也是有的。刚才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聊聊比较文艺的事情，就是音乐。其实刚才其实你会看他们就是做饭的时候用的背景音乐也是旅行青蛙的 BGM， 然后这个 BGM 就是一经推出之后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他们是纷纷用各种乐器来去翻弹旅行青蛙的 BGM。 我在网上也找了四种乐器，分别有尤克里里的，有钢琴和卡林巴的，有古筝的，还有吉他版的。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每一种给大家欣赏一小段好不好，一起去听一听我们这个 B 站上面的UP 主们他们是怎样演绎旅行青蛙的 BGM 的，我们一起去看。先来看第一个是尤克里里版的。第二个是钢琴和卡林巴合奏版。第三个版本是吉他版，一起去听。听到的吉他版比较长哈，我们节省一点时间来看看下一个版本，也非常厉害。下一个版本是古筝版，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古风版的旅行青蛙，一起去听。 好的，刚刚一共欣赏了尤克里里版、钢琴卡林巴版、古筝版和吉他版四个版本的 BGM，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各有风味？ 特别强， 对。 是我看我们弹， 嗯，记忆犹新。 哪个记忆犹新？ 古筝的， 古筝的，为什么？ 因为这个曲子其实还算是，因为古筝还是太中式了， 嗯， 这个中西结合，想到了 中西结合疗效好啊， 对对对对，一下就给我治愈了。 是的，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小伙伴说特别想把蛙吓回来，就他可能之前卸载了，但是听完这些歌曲，可能又想把它重新吓回来。但我觉得吓回来之后，你的孩子已经不是原来那一只了，所以如果要吓回来的话，一定要记得好好善待你的蛙，不要再把它卸载了。好，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啊，我们来说说这个《旅行青蛙》这款游戏为什么会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爆火，大家觉得原因会是什么？ 还是比较轻松吧。 嗯， 对，由于像现在是很多手游它都打的这个相对来说，嗯，因为毕竟还是碎片化时间会多一些。 嗯， 像比如说虽然说有一些很重的游戏，比如说吃鸡类的，或者是王者荣耀很大的竞技类的东西，它可能会有，但是多数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玩家， 嗯， 可能比如说玩个三消， 嗯， 对吧，玩一个什么跳一跳， 嗯， 包括像这种游戏就会，他可能随时拿起来可以，就可以随时放下， 嗯， 然后再加上他不会有很强的胜负的概念， 哎， 对，并且他还有一个点是交互性很强，就是比如朋友都在玩， 嗯， 你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哎，你看我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你这边有没有收集起一个 就一些好东西，对， 便于大家去加入这个社交圈子。嗯，那腾讯这边觉得呢？ 这其实还是觉得没有给大家太大的压力，因为现在有很多游戏给大家就是我觉得不管去争什么第一啊，要争自己变强啊什么的，那这款游戏就没有太多的这样这个层面上的这样的心理。包括我妈， 我觉得男性玩家你们难道就是不会有更强那种胜负欲吗？就是 玩这个游戏其实 可能就充点钱然后把你的装备都买了，但是你该拿不到的东西还是拿不到。 对啊，嗯，对对对， 所以反而也就放下了，就是以平常心去玩这个游戏了。 并且它这个还并不像是像恋与这种游戏有像强烈的氪金和抽卡机制。 对， 比如说我可以玩命的去氪钱去为了抽一张我喜欢的男神的 SSR。 嗯， 但是这个游戏你其实这钱花了，你孩子出去之后他不给你带东西回来，你当然没辙。 对， 怎么有一种空巢老人呢？ 对 牢骚在这里面。嗯，其实确实是啊，我们现在玩的很多手游包括这种那个端游也好， 嗯， 它可能都会让我们去花大量的时间去投入到里面，很少有款游戏说让我们去就是平常你该工作工作该学习学习不用耗费大量的精力在这个上面，但是你也会在打开手机那一刻有一些成就感在里面，就比如说哎，我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明信片，哎，我又得到什么什么样的特产，哎，我的哇哇的什么什么朋友又来过来看我了，会觉得可能就是从这种简单的快乐里面反而更能够体会游戏的乐趣， 返璞归真嘛。 嗯，返璞归真。 他这个毕竟是像游戏时间可能就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所有事全做完了， 哎， 收 个三叶草 啊，然后 往背包里装上 背包，对 对，所以说他可能会他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但是他一定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小部分。 嗯，所以两位爸爸加油好不好？ 嗯，大家一块加油。 嗯，是的，就是聊了这么多青蛙，刚才其实海哥也提到了说这个公司之前出了一款游戏叫做猫咪后院， 那个超萌，那个， 哎，是的，也是刚才我不小心给大家剧透的，就是这个猫咪后院，对于现在的西猫一族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治愈圣品啊。 对对对， 嗯，这个大概是哪一年出的游戏你们还有印象吗？好像 3年前， 嗯，有2-3年前的时间了。然后这款游戏也是一款放置类游戏，就是你不需要在上面花大量的时间，你只需要去这个商城里面给你的猫猫购买各种的就是玩具，还有放置放置品，然后等着这些稀有的猫猫过来攀爬或者过来游玩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游戏其实和旅行青蛙还是类型挺一样的，我觉得比较相像，属于它也会就是吸引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猫，有一些猫是比较稀有的，就比较少见的。我其实有一个武士猫坐在一个樱花垫子上，我对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它好像是我的这个后院里来的第一只穿着比较华服亮相，所以对它印象特别深刻。嗯，那除了这些放置的游戏之外，我不知道两位还有没有要推荐给大家的。 其实推荐谈不上了，因为像这种游戏还是比较多，但是像国内的一些游戏多数还是那种就是比如说 各种挂机性质更多， 对，可能回头再一看一下，哎，变成了就是300多级500多级。 对，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打开那个网页就会有什么挂机换 RMB 贪玩蓝月。 嗯，但是和我们就是今天聊的旅行青蛙、猫咪后院就是 不太 一个感觉了。嗯， 他可能那个就是他们不会让你有这种操作的状态，但他其实还是有这个胜负的状态。 嗯、 比如说，他会让你这个是一个玩，就这种游戏玩的是个爽感。 嗯， 就比如说。我什么都不干，动不动我一看，哎，我刷了多少个 boss 啊，我拿了多少装备啊什么的，然后点一点换套装备，我去下另外一个副本， 嗯， 它就会让你很有这种成就感。 嗯， 但是呢，就是你像猫咪后院，包括青蛙这种，它其实可能就这种竞技的东西可能特别少， 嗯， 但它就会。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心态会很平和。 嗯，其实我在看说旅行青蛙为什么火爆，大家也在提到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都是离家在外的，我们可能是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去打拼、 嗯、 我们可能身边不会有太多的亲戚或者是朋友在身边，但是这时候一只小小的青蛙可能就是你在异乡漂泊时候一个情感上心理上的慰藉、 嗯、 所以也是更多的人去把自己带入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天天说我们是蛙蛙的爸爸，我们是孩爸孩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情感的寄托在里面，所以导致这款游戏是非常的火爆， 嗯， 受到很多玩家的喜爱。我也是简单看了一下，就是网上找到这个放置类游戏，大家都说有一款游戏叫做这个叫奶牛点击，说这个是放置类游戏的一个鼻祖。给大家看看奶牛点击是干啥的，大家稍等我一下，我找一找，因为找的这个比较多。那、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一款叫做点击奶牛的游戏出现在了 Facebook 上。然后这个作者呢，他想做这款游戏，就是想让这个玩家去持续的付出时间，而且沉迷于互相分享。所以当时其实放置类游戏就会主打一个概念，就是我玩这个游戏不仅仅是玩给我自己的，也会有一个分享和就好友之间互通有无的这么一个概念在里面。其实某一个侧面可能和那个偷菜抢车位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对，它是这样的，它是大家每6个小时可以点击一次这个奶牛，然后会让这个奶牛有一个数值，让这个数字增长，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Facebook 向你的好友发送消息炫耀、可能就是谁更勤快，就是每6个小时点击一次，可能你的奶牛的外观或者是你给它就是它的这种操作性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需要你持续的付出时间。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小伙伴真的是为了玩游戏凌晨3点上闹钟起来啊，就比如说偷菜是不是？ 对对，那会儿就是嘛，对。 偷菜几个人，我同寝室的一个室友，他们3个 QQ 号， 嗯， 然后每个都有菜，然后轮番的偷， 对， 因为他那个 定闹钟嘛， 不同那个物种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 的，是 的，掐这个时间， 这才是最折磨人的呢。大家要时时刻刻的脑袋绷着那根弦哈。但大家知道这个奶牛点击的游戏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吗？大家知道这个奶牛的最终命运是怎么样呢？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听说过这款游戏？ 我还真没听说过。 没错，这款游戏已经黄了。这款游戏呢，它在2011年底一片空白突然代替了奶牛的位置，为什么呢？ 不会杀了吃肉了吧？ 不是的，因为这款游戏运行不下去了。但是这个作者还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去宣告这个游戏结束。当时一片空白替代了奶牛的位置，在游戏说明当中描述了他们在奶牛末日当中升天了，所以他有一个事件叫做奶牛末日，所有的奶牛在这个末日的时候都升天了，所以这款游戏也就销声匿迹了， 强行结束了。 对， 有始有终啊， 给很多玩家带来了非常 美好的回忆。对， 回忆。然后一直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放置类游戏出现带给大家。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来聊一聊这个好不好，就是聊一聊未来大家更想玩到什么样子的放置类游戏，就或者你们更想玩到什么样的不太占时间的，但是又和旅行青蛙一样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单纯快乐的游戏。有点难，是不是？突然变成了游戏策划者。 对，其实我可能对于精灵宝可梦这一类的会比较感兴趣 啊。我也是。 对对对对， 嗯， 就是可能到不同的地方扫一扫啊、之类的。对对，其实然后扫完之后就收集嘛， 嗯， 收集的快乐，然后等到这些东西等就是收集完之后看它成长， 嗯， 对对，并且还能健身，可以就到处溜达溜达。 是，嗯，你说的是那个手机去AR 的现实中扫的、 之前有一个宝可梦 GO， 嗯， 对， 是的， 这个一直没有过去嘛， 嗯， 还是很可惜的。 对，也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玩到这款游戏。那腾讯呢？ 其实我对这类游戏并不是非常的 对了解。那、这次的旅行青蛙呢，对我来讲呢，就是感觉是 还会玩下去吗？ 啊，会啊，会啊。就是我觉得，哎， 看着我们两个科 技 大佬坐在这儿，不打算回去做点什么？ 可以啊，必须的、啊。他们都知道我玩游戏一般氪金也蛮猛的 啊，这样。那唐老师能不能分享分享你游戏账号？开个玩笑，那未来想玩到什么样的这种？ 我对这种类型未来的发展不是非常有概念，所以说遇到它比较有可能性的、比较好玩，像这一次的，就是给我不同的感受的话，我肯定就会愿意去尝试吧。对， 养个女朋友之类的。 所以就是出《恋与制作人》女版，是不是？若有所思的点头笑了笑。所以也就是说，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好玩的游戏，你一定会去尝试的。 对对对。 那我们最后看看弹幕当中大家说什么。啊，大家说两位真的是瘦了，你们关注的点，喂，小伙伴们，那最后一人一句话好不好？还有两分钟时间，一人一句话，怎么瘦的身？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的。 不是被腾心带的，这得腾老师说的。 啊，来一句话。 就还是，这个少吃多动， 管 住 嘴。 对对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不走心。 不过说真的，说真的，就是。腾心一共是掉了 八十， 什么概念？ 一个我 掉了一个小 腿出去， 对， 赶紧承认。 然后我是现在目前是30来斤， 厉害，真的两位厉害了。 其实减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身体健康最重要。 对，尤其是像工作之后，大家都会有就是很少有时间去锻炼一下，不像上学那么打球什么的。那么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我们伏案工作，坐在麦克风之前一路录一天，这种状态会很多。那么像脊椎病啊，或者说是这个， 就这种职业病就出来了。 工作呀，都会，包括脂肪肝，都会慢慢的起来。那么 突然变成健身还发现。 对， 所以还是探讨大家适量的运动，然后控制饮食，也希望我们所有收听收看节目的小伙伴都可以拥有一个强健的好身体。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腾心好想海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拜拜。 也非常还不拜拜 啊，不拜拜。 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的 B 站账号以及我们的 QQ 应援群，群号是56755-6693。接下来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